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都会仰起头不听命运的话。我要去看的相信干杯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跨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我又像梦一样自由。 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决心冲破拦阻，跨越艰难，就要去试着忘记我曾不可一世。重复再做过一次，来证明我不止如此。从来不是否定自己曾写下的故事，留着你不太习惯、不太习惯的长头发，这不是改变，而是原本我的样子。失败的高歌是一种特别的权利。

一个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寂寞可以是燃烧，也可以是享受，享受只有这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 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想要被看见，哦，五颜六色 被涂上色彩， 还好我皮肤很黑， 我灵魂太直觉， 连呼吸都凭感觉， 承诺了谎言不回， 宁可傻一点，我也要应验。 我很抱歉的。 街坊看破， 一出一次搜索，看到一群假手，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 被涂上色彩， 还好我皮肤很黑， 我灵魂太直觉， 连呼吸都凭感觉， 承诺了谎言不回， 宁可傻一点，我也要赢。 上传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 的胡说，蜻蜓点水之间错， 我很抱歉的。 风吹过，望着天。 挥着手，想着谁，回忆是我的依恋，受了伤掉眼泪，你就出现在眼前， 前奏迷惑，我的确写过很多慢歌，但开始节奏慢其实是我故意的。你说这一定是首装逼的歌，我想你又他妈的错了，我们为何要复制别人的生活，有态度就会拥有快乐，不要管别人怎么去说，喜欢就做，这样才显得有逼格。从来都是天在看，我人在做，人生几十载，但是也不多，其实不争也有你的快乐。东边日出，西边日落，你什么脸色，这一天他都得过，不如没心没肺，坦荡荡又洒脱。说这一定是首励志的歌，我说我靠，说对了，但励志不代表我的烦心事没你多，我也会为了生活尝尽苦涩，我也曾为了爱情付出很多，其实生活不就是比谁的幸福多。从来都是天在看，偶人在做，人生几十载，但是也不多，其实不真。

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像若曦光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此刻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我此刻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你。 被痛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

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甜伤口，人生太短，出手要更大，何况这不需理解，赢得风光，豪得 精彩，自己偏偏感觉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首先该懂得放手，拿什么出去抵押才能换爱永久，有了最大成就，所失的赶不上补救，发誓赢他多一次就够，为何仍没法收手，人生太短，出手要更大，旁观者不需理解，赢得风光耗得精彩，自己偏偏感觉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奇迹太少，这心瘾更大，受伤都不需慰解，谁手可得全个世界，自己的一生却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连梦想洒一地再任人猜，依然笑得爽快。 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珍惜现有能源，保有未来资源。 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理解。

想要飞，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的诗就会美其丽舍，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南我在北，我们是去麦当劳长大的一代，哈抽烟机大美食，你不知道你迷倒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态度推到地上一排，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哼哼哈一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Nation all of the world。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正能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男的找你为你演，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